其实日本呢，我就觉得暂时来讲佢都仲喺95至100之间，即係如果收窄啲嘅话呢，其实是96至99之间，就算係穿96来讲呢，佢都係95嘅70-80嗰度呢，应该係有个 support 喺度，有个支持喺度嘅。咁既然美国嘅政策係咁唔明朗嘅时候，咁我哋暂时来讲唯有就係话以不变应万变。咁日本嗰方面呢，我觉得个 yen 呢，今个礼拜个走势呢，我觉得就都仲系参考返上个礼拜高低位啦。咁既然上个礼拜高低位系叫九啊，即系个 dollar yen 嘅低位系9593，而高位系9865嚟讲呢，我觉得都仲系可以喺呢个 range 里面呢，就见高位就试下沽，见低位就试下买嘅。咁我觉得今个礼拜嗰个 range 呢，我 suggest 呢，即系我建议呢，就系都仲系喺96至9880之间。 咁啱嗰个欧元区嗰个嘅嗰个 range 嚟嘅，会预测点样咧？ 嗱，个 euro 嚟讲，主要嚟讲都仲系喺礼拜四啦个战场嗰度。咁但系我又觉得话，以上个礼拜走势嚟讲，你出咁多消息，即系有咁多利好嘅消息，包括就系话德国嗰个叫做经济信心又去到五个月高位，嗰个 GDP 亦都叫做就扭转咗之前18个月嗰个萎缩个状态。而出去恢复翻扩张，咁个多个 yen 唔系即系 euro 咧，都仲系最高上唔翻前个礼拜高位嘅134嚟讲咧，我就觉得比较睇淡嗰个欧元嘅走势嘅。咁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上个前个礼拜嘅134，佢分分钟最多都系去到嗰啲位，唔会有咩力上。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个时候个 euro 又亦都有一个实质嘅经济支持。佢亦都唔会太多，咁我觉得 Euro 今个礼拜可能会比较窄幅少少。如果上高我睇返都系 134, 咁如果你俾多20点去啦，叫做13420啦，如果上高。喺下低嚟讲呢，既然佢有咁嘅经济去支持嚟讲，上个礼拜嘅低位系132边嚟讲，咁我觉得就系话你都系用翻上个礼拜，参考翻上个礼拜啦。咁下低嚟讲，我都系13180啦。咁即系13180到13420啦。今个礼拜个 range 我估计系。 咁隔篱嗰个英国啦，英国咧个情况又如何咧吓？ 咁英国嚟讲，佢系比较偏强少少嘅，因为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嗱，我哋将啲货币咧分做两组就。第一組呢就係譬如咩啦，即係比較關聯性比較大啲呢，就係話澳洲紙同埋個紐西蘭，大家都當佢澳紐馬寶，成日澳紐馬寶澳紐馬寶去講㗎啦。咁而嗰個歐洲嗰方面呢，就主要係兩大貨幣，一隻就係Euro 啦，歐元啦，另外一隻呢就係英鎊啦。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英鎊歐洲兩大貨幣嚟講呢，如果我要沽嘅，我係沽個Euro， 要買嘅就買英鎊，所以亦都形成咗個英鎊係比較 Euro 係會強嘅。咁仲有一個原因呢，就係英國上近期出嘅數據嚟講呢，亦都係比較勁少少嘅，即係個表現係比較好啲嘅。譬如話個服務業嘅 PMI 升到上去60嘅樓上，咁其實係即係全個歐洲可以講係個服務業 PMI 最好的。 哇！咁你聽起香港嗰啲家長，如果係有仔女喺英國啦讀書啦，真係頭痛喎、 啊。 英鎊強喎、 啊。咁但係相對上嚟講，我又覺得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是、因為你數據好嘅時候，而上個禮拜去英倫銀行咧，亦都曾經出過一個會議記錄啦，即係通脹報告啦。通脹報告嗰度亦都講一個前瞻性，即係引導性前瞻，就我哋都知道就係話英國。英倫銀行咧就將佢嗰個利率同埋英國嘅失業率同埋通脹掛鈎嘅。咁佢講過就係話，如果失業率係落到7.8%咧，而個通脹係去翻2%嘅話咧，咁佢就會考慮加息。咁佢當佢提出呢個加息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大家都開始就係話唔係，佢真係會有機會加息。雖然上個禮拜佢出嗰、那個。失業率嚟講咧，都係維持翻7.8%，但係咧，佢嗰個新增職位嚟講咧，其實係應該係34萬咁上下啦。咁嘅嗰個數字係幾好嘅，佢即係維持翻7.8%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個就業人口多咗，即係譬如話多咗啲新嘅勞動力出嚟，譬如話啲大學生啊，或者係 啊，叫做升唔到上个大学啊，啱毕业即系出中学咗出嚟啊，嗰啲劳动力多咗，但系佢都维持喺 7.8%。咁但系个 market 就觉得话，如果以佢而家啲数据嘅势头嚟讲咧，如果都仲系维持到咁嘅势头嘅话，咁佢其实佢嗱、失业率落翻7%，而通胀率去翻2%，其实都唔系话一件太难嘅事。所以大家开始估计咧，就系话佢唔需要等到2016年。或者喺2015年啊咁上下啦，就已經可以有機會加息。 嗯， 啊，咁所以亦都喺呢個加息嘅憧憬之下咧，令到個英鎊係比較偏強嘅。咁但係， 但係傳統嚟講，但係暑假都好偏強嘅。 呢樣嘢亦都可能會有少少關係啦。啊，咁但係喺我嚟講就話，喂，你就算我俾你真真正正2015年啊，可以俾你加息啦，咁距離而家都仲有接近兩年嘅時間。所以我亦都唔覺得個英鎊係有太大嘅上升空間啦。即係如果嚟到呢啲位嚟講，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上個禮拜我睇上高就1.565嘅，咁而結果咧最高嚟講咧就1.56.75啦。嗱，咁今個禮拜嚟講咧，我就覺得就係我比高少少啦，因為上個禮拜叫高收喺1.156.22。咁我覺得上個禮拜即係今個禮拜嗰個上高嘅位咧，我比1.57.20。嗱，咁而下低嚟講咧。如果窄啲就1.55啦，咁如果你覺得個波幅係會比較大啲嘅話咧，咁我覺得1.145啦，應該1.145到1.5720之間。 嗯，啊，各位聽眾啊，咁啊，記住 drop 低啊嚇，呢啲重要嘅資訊咁樣嚇個 range 啊，咁啊歐洲大陸啊講到呢度啦，咁啊翻翻嚟我啱講啦，澳紐孖寶啦， 南太平洋地區啦， 冇錯啊，啲商品貨幣啊點啦嚇。 嗱，如果係以澳嗱，我係講過就係話，如果係英鎊同埋 Euro 咧，我就會揸英鎊沽 Euro 啊。咁澳紐孖寶嚟講咧，亦都同一樣啦，就係話如果我真係一揸一沽嘅話咧，選擇性咧就應該係揸紐指沽澳洲指， 即係啲技術上嚟講， 冇錯， 交叉盤啊。 嗱，點解咧？其實個原因咧就係、澳洲咧都仲係有一個減息嘅機會，而新西蘭亦都爆響口就係話佢應該喺明年第二季開始咧就會有機會加息，呢、這個其實仲接近。 嗯， 啊，咁所以我見到就係話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其實新西蘭即係威靈頓首都威靈頓附近咧，亦都再出現咗一次地震6.5级嘅。 嗯， 啊，咁但係個樓市咧都唔係話真係跌得咁緊要，即係佢都係去到81.5啊，应该81.5咁上下，其实都已经80.5咁上下，80.50咁上下，咁其实已经系定咗落嚟，又再升翻上去，咁最终咧上个礼拜收市嘅时候咧喺81边收市嘅，咁所以我觉得楼指仍然系可以逢调整吸纳，而澳洲指嚟讲咧，最主要嚟讲就点解佢表现好咗咧，就因为中国所即係前個禮拜五所公布嘅數據咧，顯示就係話佢個經濟放緩部分咧係冇市場預測咁深嘅，即係亦都可能已經係見咗底啦咁。咁、對澳洲嚟講係一個刺激作用嘅入。 上個禮拜中國嗰個數據都做翻好啲啦。 係啊，尤其是咩咧？尤其是佢個鐵礦石咧，澳洲嘅主要出口去中國嘅礦產。近期嚟讲，佢升由低位咧升翻成26%， 即系中国咧系澳洲嘅最大嘅买家嚟嘅 吓，系啦，冇错， 即系咁讲啦，喺太平洋北、太平洋南咧，而家上演紧咧系南北呼应嘅一场戏啊， 冇错啦，咁所以个澳洲指咧亦都系咩啦，即系叫做因为中国嘅因素。而表現係比較好咗嘅，即係雖然佢個減息陰影咧都仲係未消除，咁但係佢個表現其實已經係咩咧？即係澳紐兩呢對孖寶其實喺前個禮拜嘅低位應該係短期應該見咗底。 嗱，你又對啲投資者咧有啲咁嘅建議啦嚇？嗱，投資者還投資者。但家長就還家長，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咧就有仔女咧就喺澳洲讀書嘅，呢幾年咧都呻得好勁，澳洲紙咧就升到咁高啦，佢哋香港就即係捱到即係趴喺度嚇，咁啊，即係我知道喺 Henry 有時啲朋友同佢飲茶食飯就喺度呻㗎，係嘛？ 澳洲紙，我諗其實最主要，因為係香港人好多人都會送啲細路仔去澳洲讀書啦。 但英國多， 英國多，因為英國多就 澳洲都係有，但係就係少啲啊。 但我最近睇過一段嘢咧，係話去澳洲留學咧嘅學費係最貴嘅。 貴 個生活個指數啊， 你諗下，我哋嗰時讀書嗰個年代， 澳洲好似去過最平3.4蚊 啦。 咁你而家去緊8蚊喎。你係升咗一個 double， 咁屆時會有啲人鍾意去澳洲讀書，就係因為澳洲係，我冇記錯，我冇去過讀書啦，但澳洲係其中一個地方係容許啲留學生做 part time 㗎嘛。 同埋若干年前呢，都係講返好多年前呢，就係、是、大學呢係唔收學費嘅，當年係啦，即係30年前到呢係唔收學費嘅，但係後來就係改變咗呢個政策啦。 咁變咗就，我諗澳洲可能係有啲人諗住都學去讀下書，又可以打下工幫補下，即係可能老豆老母俾學費，自己搞掂生活費，咁啊多人去。但係而家我諗真係貴。 唔係，你而家就係去summer holiday嘅啫。 唔係，咁如果個澳洲紙比起去嗰陣時係最高去過 1.1， 即係對美金啊。 是 最高的 1.1， 而家已经落返嚟喺92咁嘅位嚟讲，咁都叫做跌咗一成㗎啦，咁起码嚟讲都叫帮帮下。当然澳洲嗰个生活指数呢都仲系非常非常之贵嘅，咁你如果仔女去澳洲读书呢都仲系好重负担，咁但起码嚟讲都叫做咩啦，即系唔会再有根茅草喺个骆驼个咩个砸死只骆驼啦。 不过咁讲，澳洲亦都有佢吸引嘅地方嘅，澳洲嘅气候呢就相当之系温和㗎。咁啦，我哋 返返嚟你讲返嗰个，咁澳洲啊，即系今个礼拜嗰个range 系点样呢？ 我仍然觉得呢就系话，因为过去金融海啸之后呢，澳洲在過去幾年來講都是在94至110或106至106-107之間，而它跌穿了94之後呢，其實它現在應該是已經弱勢已成，雖然近期的客觀環境是對澳洲紙有利，但我覺得就是它未升回穿94之前呢，佢都暫時嚟講，我哋都係話應該係逢高沽嘅，即係見到佢反彈翻上去就沽嘅。咁所以今個禮拜咧，我覺得上高嚟講，要參考翻去上個禮拜個收市價就92.52嚟講咧，我覺得上高嚟講，佢應該92.5或者92.80咧比到準。我覺得92.80咧應該係比較頂嘅啦。咁而下低嚟講咧，相信由於中國，除非中國再有唔好嘅消息咁，但係中國啲數據都已經公布曬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下低喺90嗰度應該有支持嘅。咁澳洲指我今個禮拜俾個 range 咧就係90.40到92.80，咁而紐指嚟講咧，佢係比較強少少啦。咁我哋亦都參考翻上個禮拜高低位，高位係81.27，低位咧就係79.34。收呢就收喺80.94，咁其实都系收喺差唔多喺中间位咁滞啦，偏高少少啦。咁我觉得就系话，因为纽指个客观条件系真系比较好少少，咁我觉得俾多少少佢啦，上高81.80啦，下低嚟讲呢唔担保佢唔会跌穿80，我觉得应该79.40到81.80啦，今个礼拜 range。 咁呢两隻商品货币呢，咁南太平洋就讲完啦，咁讲返呢个北美咯，咁加指系点样咧？ 加指嚟讲咧，都仲系受惠于 美国 个油价。 哦， 咁当然啦，美国个经济好嚟讲，对加拿大有利啊，因为美加加拿大咧嘅出口最大嘅贸易伙伴咧系美国，美国经济好转咧，对加拿大嘅经济咧一定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咧，我哋知道就系话，加拿大亦都系有一个石油嘅出口国家，尤其是佢嗰啲油砂。咁 Alberta 省啦， 系啦，冇错啦， 阿伯达省。 咁所以咧，就加拿大指咧近期嚟讲咧，走势系比较偏强少少，就因为个油价居高不下啦。咁油价居高不下， 埃及嗰个 冇错啦，因为埃及嘅局势始终令到啲人咧就唔放心沽油，咁所以上个礼拜嗰个油价系高收嘅，纽约期油咧就收107.几嘅。107.5咁上下位，107.46， 去到110添啊，好似 系。冇，最高都系去过108边咁上下啦。 嗱， 110系啦，布兰特。 布兰特系啦， 冇错啦。 嗱，你讲开埃及嘅局势啦，有啲人啊读埃及嘅局势啦，埃及啦吓。嗱，埃及咧就唔系一个产油国嚟嘅，但系咧埃及咧系美国喺中东嘅重要盟友。 佢咧嘅穩定中東嘅作用咧係好大嘅。所以如果埃及嘅局勢不穩咧，係影足以影響。係 因為佢控制多嗰條蘇伊士運河啊嘛。 係 啦，咁嗰度就主要靠嗰條咁嘅叫做人工嘅嚇、啊、 運河就人 河啦，咁、啊、樣就輸過去嘅嚇。 咁、啊、其實埃及又好啦，埃及又好啦，其實有好多有好多字咧，我哋都係。啊！發音究竟是以前發錯啊，定點咧？我都唔知道。即係譬如好似另一個例子啦，就是、希臘同埋希臘啦。 嗯。 啊，咁咧即係以前我哋不嬲都係希臘希臘咁。但如果你根據翻個字，因為佢係月字旁嘅。 嗯。 啊，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你正音嚟講，應該係希臘希臘，就唔應該係希臘希臘。 嗯。 啊，咁冇所謂啦。咁 anyway 就係話大家慣咗，咁你叫做咩啦？即係時間啊嗰啲咁嘅字，咁亦都無謂太過深究啦。咁我講翻加拿大加字啦。咁我覺得如果以佢上個禮拜個收市價103.33嚟講咧，啊，咁我覺得佢再升嘅，即係如果佢已經集有利條件於一身。 嗱、 加拿大其實亦都係另一個有機會加息嘅國家嚟，即係三個加息有機會加息咧，就係英國。啊，英國應該有距離比較遠啲啦。咁我哋正確啲嘅講法就係話，佢未可能唔需要加，可能唔需要加大佢嗰個購買資產規模，即係唔需要再印銀紙。咁所以佢利好。咁而真正有機會加息咧，就除咗紐西蘭之外咧，新西蘭之外咧，啊就係、是、加拿大。啊，咁但係如果以佢咁集有利條件於身，上個禮拜都最高都係去過10280嚟講咧，我亦都唔覺得加紙有機會真係話大升。咁所以我而加紙嚟講咧，一向嚟講都係比較窄幅少少啦。咁我亦都唔俾一個太大嘅波幅啦。咁如果係加紙咧，個低位我估計係10240啦。啊，上高嚟講咧就10380至10420啦，比附少少10420啦，即係個 range 嚟講10240到10420。嗱，咁我覺得就係話暫時嚟講，究竟啲貨幣係強係弱嚟講，都仲係要睇翻美國頭嘅，因為我哋知道就係我哋而家唔係講緊交叉盤，我哋講緊嘅係美嘅直盤咧，就全部都同美金有關係嘅。 嗱，講到呢度啦，你講交叉盤咧，可能咧有啲呢個聽眾嘅朋友未必咧咁熟習呢啲名詞，可能佢識玩啊，但佢又未必係咁熟習啊，你可唔可以解釋下俾我哋聽乜嘢叫交叉盤咧？ 嗱，其實好簡單嘅啫。嗱，一般嚟講咧，金融市場嘅匯市咧，我哋都係用一個美國為一個中心嘅。啊，咁無論你係 direct call 或者現 direct call 啦，所謂嘅 direct call 即係直接報價啦。直接報價嚟講咧，就係話啊，歐元啊、英鎊啊、 係 紐紙啊、澳紙啊，啊呢啲係直接報價，就係話每一英鎊對幾多美金，每一歐元對幾多美金。每一澳紙對幾多美金，同埋每一紐紙對幾多美金。咁 indirect call 咧，就即係用翻美金嚟做一個 subject， 就話每一美金對幾多嘅日本紙，每一美金對幾多嘅瑞郎，每一美金對幾多嘅加紙。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因為全部都有美金牽涉喺裡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叫直盤啦。咁所謂嘅交叉盤咧，就係話唔將個美金擠喺裡面，即係繞過咗美金。就譬如話，我哋唔係英鎊，即係唔係歐元對美元，英鎊對美元，啊，即係再將佢轉翻做咩啦？咁而直接咧就係話有個價咧，就係話直接係歐元對英鎊，或者英鎊對歐元啊咁，啊，即係要啊呢一、這個咁，亦都譬如話好似澳洲紙對新西蘭紙咁，啊，我哋亦都可以有一個啊報價，就係話一個澳洲紙對幾多新西蘭紙咧咁。啊，咁呢個咧就啊叫做我全部繞過咗美金，而喺匯市嗰度咧，我哋叫呢個就叫交叉盤，即係話匯市嘅報價咧，一係直盤，一係就交叉盤。直盤咧就係全部有美金喺裡面嘅，即係無論係直接報價或者係間接報價 ，direct call 或者 indirect call 都好。啊，咁而交叉盤嚟講咧，就話我係將個美金踢咗出去，啊，就直接係兩種唔同嘅 currency 咧，就直接嗰個匯價兑換，我就叫交叉盤啦。就好簡單嘅、其實就 講返呢度基本嘅概念之後呢，咁其實呢咁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下一節呢，咁既然美國咁重要啦，咁我當然要講下其實美國呢個成日講啦，差唔多會退市呀、或者停止買債，其實背後嗰個咁嘅機制究竟係點樣嘅呢，咁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